到黑夜挣扎，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 比谁好，能查到多少，迟早都要至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睁开双眼，心爱你两。

爱他。 从离开你的那一天，就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对你的思念日夜不停歇，每天都盼着见你的面，每刻都注视着手机里的相片，风雨荆棘也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念。把你送到机场那一瞬间，想忍住泪水不说再见，直到飞机消失在蓝天，才说出我的思念。回忆在身边点点滴滴，让我开心，让我眷恋，你纯真的笑脸早已占据我心田。直到飞机消失在蓝天，才说出我的思念。回忆在身边点点滴滴，让我开心，让我眷恋，你纯真的笑脸早已占据我心田。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原谅这世界所有。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却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的心愿，让你知

光，眼泪只能躲藏。哦哦哦，那个男人就是我，你知道吗？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吗？问到沙哑，你也不会回答。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21.1万人次，其中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分别发送旅客2646.3万人次、17691万人次、237.59万人次、425.22万人次。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为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患者负担，中国官方拟在公立医院推进按病种收费的机制，为单一病种的治疗总花销设置一个天花板。近日，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逐步扩大按病种收费范围，鼓励将日间手术纳入按病种收费范围。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表示，将完善相关制度标准，目前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网络订餐、学校集中用餐等一些监督管理办法，加强监督管理，要对所有的餐饮业，包括小餐饮，都要实施许可或者备案。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对外援助物资检验和验放管理的公告。公告称，如出现援外物资重大质量安全问题，商务部和质检总局可联合调查，并根据有关规定处罚。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如果再回到从前，才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我不再轻许诺言，在为谁而把自己改变，历经生活试验，爱情挫折难免，我依然 见，还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晚继续带你回顾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演唱会当晚播放的歌曲。在演唱会的第二篇章，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歌坛的重要符号之一，他是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他的代表作品《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以及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红遍了整个华人圈。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歌唱家郑绪岚。追忆袅袅兰情，听到歌曲《枉凝眉》。 一个是望月仙。

幻想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么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见面，说声再见，心盼起转眼眷恋千百般，变得温暖谁爱淡，人一生短暂，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今生和你并肩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大家都知道自动挡车开起来很方便，还能释放左脚，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出租车基本都是手动挡？作为每天驾驶行驶十多个小时的出租车司机来说，他们用自动挡不是会更轻松吗？是什么原因让出租车司机偏偏选择又累又费事儿的手动挡车呢？自动挡的变速箱能量传递是液压驱动的形式，达不到转速是不能增减档位的，而手动挡的话，基本变速箱的能量传递是靠驾驶员的感觉和车速决定的，人工判断一定比机械要及时。赛车场上的赛车基本是手动，因为只有手动挡才能追求到极度的驾驶者的乐趣，但是现在出的双离合的车型可能要比手动挡的还要省油一些。车舞飞扬温馨提示：手动挡车车价便宜。相信大家考驾照的时候都是考的手动挡，也就是 C1 驾照。手动挡的车型普遍比自动挡的车型在裸车价上要来得便宜，甚至大部分的车型都把手动挡标配为本车型的乞丐版。手动挡的车型反应提速快，在遇到水坑的时候，手动挡可以低档位高油门通过，不用怕水吸入车内。在插队和等红绿灯时，也可以起步稍微快一些，不用慢慢起步。车舞飞扬温馨提示：维修费用低。手动挡的变速箱相对自动挡的要简单得多，自动挡车辆的传动属于液力耦合传动，依靠液体的流动实现动力的传递，手动挡车辆的传动属于机械传动，依靠齿轮的咬合来实现动力传动。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的人总是对手动挡有着强烈的喜爱，你有吗？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 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高跟和红唇发丝圈的裙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生好春哦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 我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只想有何来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心里只会永远的恨 我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只想有何来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心术拿我供出来留下来在心爱你的